动时分的梦想。 这一个开始 还是一种幻想，未来正在等待，不是吗？未来我想和你分享。 我爱吃的，但他还记得我不爱吃葱，他说你太瘦了，多吃点。他说现在看病好难，挂不到号，你以后要回来工作吗？我说可能要吧。他说以前就觉得你很优秀，想做的事情不管在哪儿都一定能做得很好。我问他的工作，问他是不是搬家了，现在住哪儿，家里人是不是都还好。饭菜上来，他几乎只吃了两口就放下碗。我说不好吃吗？他说他工作两年胖了许多，晚餐都少吃点减肥。服务员过来倒水，他还是会把杯子递过去，很礼貌地说谢谢。吃完饭他送我回家，他说刚提的车还有点味道，不要介意，车上有很多粤语歌。我说你还是像以前一样不唱歌吗？他说现在唱了要应酬，没办法，看我现在的肚子中气足。我说下星期我去美国了，回来要不要给你老婆带点喜欢礼物。他说礼多人不怪嘛。我到家下车，他说再见的时候没有看我，天很黑，我也看不清他的表情。再见，工作加油。我关上车门回家，看到他朋友圈发了一条状态，青梅枯萎，竹马老去，从此我爱过的人都想你。 有些记忆，有些旋律，不用回忆就能想起，在我生命中最快乐的你，如今渐远了消息。不用怀疑，不曾忘记，只怪我们都太过年轻，把感情想得像无数游戏，彼此都没好好珍惜。我后悔过，明知道我很爱你，我想知道你现在的心情。 Turn off the radio. Turn off the lights, you know.谁的痛在空气中不断跳动，又那么沉重。 Turn on your favorite song. Turn off what I did wrong. 听见了谁的伤在窗户旁安静地想时候，但是说不出口，有没有后悔，还是只有我？但是说不出口，有没有后悔，还是只有我、你有没有爱过我，有没有想过我，有没有时候，但是说不出口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Turn off my radio.